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二，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我哋继续咧，即系将呢一个所谓北伐，由北伐到南京定都呢一段咧，即系做一个总述啊。咁啊，会比较清楚啲，就要根据蒋介石嘅《苏俄在中国》呢本书嘅第一篇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嘅小题咧，就系从誓师北伐经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咗个第一段啦，第一段佢大概意思就系话，当时嘅北洋军阀拥有嘅兵力咧，啊，即系非常之庞大嘅，就单以佢讲嘅呢个吴佩孚、孙传芳同埋张作霖加埋。即係都過百萬眾咁滯，啊！咁佢話咧，即係蔣介石就話呢個國民革命軍啫，佢領導嘅國民革命軍就以黃埔軍校為骨幹嘅呢個國民革命軍咧，即係只係得呢啲北洋軍閥嘅十分之一，係咪啊？咁咧就係嗰個第一段啦。咁啊，呢一節嘅第二段就咁樣講嘅。佢話民國十五年七月一日，即係1927年嘅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北伐军动员令，国民革命军的部署以市第三军集中查令，第四军集中游苑，第五军集中贵阳，第六军集中安仁，第七军集中永丰，第八军集中衡山，以第一军主力中衡阳为各军的策应。北伐的第一步是先行肃清湖南省境内的敌军，以便会师武汉。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并发表宣言。嗱，呢个国民革命军誓师并发表宣言，七月九日咧就系1926年嘅七月九日啊。咁即系话咧，由北伐胜利成功或者接近成功，到清党到全面清党，系咪？其实系短短即系。即系一年都唔够嘅时间啊！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并发表宣言，指出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之国家，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号召全国军人共同为国民革命奋斗，并要求全国人民共赴国民革命的责任。七月十日，国民革命军克服长沙。长沙就是湖南的长沙，于是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前进，中央军为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以武汉及武胜关为作战目标，右翼军呢是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和独立第一师，由我亲自誓师，以南昌及九江为作战目标。所以上次就是即係我哋都講到南昌嗰一役啦，係嘛？即係去到南昌嘅時候，即係克服南昌之後，江西南昌之後，咁就這個蔣介石就要求咧，就將成個中央黨部搬去南昌嘅啊。咁嗰陣時南昌又同呢個武漢咧就形成一個對峙嘅形勢啊。另以第一軍之一部由福建向浙江漸進，嗱、這個就係東南啦，向東南轉進。再汇合右翼军以上海南京作为作战目标，左翼军第九军和第十军以京沙为作战目标。十月十日，中央军克服南昌啊，克服武昌，即系武汉嘅武昌啊。十一月九日，右翼军就克服南昌啊，江西嘅南昌。国民革命军势之声势之盛，进展之速，不仅使北洋军阀为之胆怯，亦使世界为之震惊。短短有几多日时间啫，系咪？由呢一个七月一日，民国十五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呢个北伐军动员令，系嘛？到 即係話十一月九日就已經又克服呢個南昌，係咪？之前就佢武漢啊、湖南啊嗰啲全部搞掂曬啦，係咪？所以即係幾短短幾個月間，係嘛？所以我經常都用一句説話嚟形容，就係、是、所向披靡，係咪？咁所以先至會出現有機會有個清黨嘅基礎，就係咁樣嚟嘅，係咪？乜都係假嘅，槍杆子出政權，係咪喺嗰個時代，係嘛？當然嗰個成個國家形勢非常之複雜噶嘛，係咪？北洋軍閥有咁多人。喂，一人一個山頭或者幾個山頭，係咪一個即係是但一系嘅呢一啲咁啊？即係北洋軍閥都佔據幾個省嘅，係咪？咁北京嗰個就係中心，係咪？中央政府就係北京，係咪？咁你國民黨啊縮喺廣東廣州，係咪？喺孫中山死嘅時候，佢真係唔會諗到，喂，跟住可以喺蔣介石領導底下，哇，所向披靡，喂！克服咗咁多個省喎，係咪？由兩廣一得廣東廣西變咗，哇！湖南、湖北、武漢、江西，係嘛？一路咁樣殺到去浙江、福建、江蘇，立曬，短短幾個月間啫嘛。所以如果即係你去評價，根據歷史嘅事實去評價蔣介石，即係對成個所謂中華民國最大貢獻，喂，北伐同抗戰呢一兩個咧就已經同即係蓋棺定論，係咪？日後去台灣，當然而家台灣咧，即係嚇誒潑紅漆、潑佢銅像又好，乜都好，呢個都係即係披浮撼大樹，係嘛？可笑不自量，係完全影響唔到蔣介石嗰個歷史地位，係嘛？喺一九即係二六年係嘛嘅七月開始到呢個年底係嘛，成個呢個北伐軍嗰個勝利咧。即係對後來嗰個影響係非常之大嘅，係咪？好啦，跟住睇下第三段啦。十一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作成中國問題決議案，把我們北伐軍事的進展和全國民眾的響應看做他革命運動的第三階段。要在這一階段中，從民族解放運動過渡到新的革命局面，他所謂新的革命局面，就是民族解放運動與農民革命合而為一。具體的說，就是要中共黨徒利用國民政府的機關接近農民，實現他所謂農村綱領，製造他所謂農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從農村暴動中組織武力，建立共黨政權。莫斯科為了指揮中共實行其徹底的農村政策，認為鮑羅廷不夠激進，再派羅毅和譚平山來到中國。跟住呢一段，中共為了執行莫斯科這一決議，把他的工作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趁著國民革命軍的進展，從本黨的民眾運動中糾合城市和鄉村的遊民無產者，操縱工會和農民協會，製造武裝的暴力；另一方面就分化本黨並離間國民革命軍，製造各軍之間利害衝突的矛盾，乘機滲透我國民革命軍，而伸張其影響，擴大其控制。其實呢啲呢，我哋之前講就係講一啲好具體嘅事實，係咪？咁全部都講曬㗎啦，係咪？共產黨點樣搞呢一個所謂武裝暴力，係咪？點樣去分化離間呢個國民革命軍，係咪？製造國軍之間嘅利害衝突等等，係咪？呢啲我哋喺之前呢係根據一啲具體嘅事實講得好清楚嘅。不過即係蔣介石喺佢呢本書裏面呢，佢就好簡單咁樣啊，百零字就講曬啦，即係其實就講嗰、那個即係從一個比較宏觀啲嘅角度啊去講呢個問題嘅。咁如果你要 detail 啲咁講，咁就好長噶啦嘛，係咪？咁但係呢啲我哋前面都講過噶啦，基本上好啦。跟住呢一段，右翼軍克服南昌時，我在前線督師，當即駐進至南昌，拆定討伐宣傳方的計劃。 11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勘定东南的军政大计，但是12月13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咁呢个我讲过㗎啦，之前推徐谦为主席，執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当时蒋介石没有出面去反对这个鲍罗廷搞的这个所谓即是武汉政权，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联席会即是武汉政权的前身，他都是极力容忍，因为为了国民党的团结和军事上的统一，即是那时候他都可以容忍，你武汉搞一档嘢算啦，我现在在南昌，那我继续打仗先，是吧。好啦，到咗呢一个1925年嘅年底啦，呢度讲啦，12月19日同埋20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决议案咧，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嘅中央委员同埋国府委员就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到了16年3月，三中全会开会，我更向全会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表明我开诚布公。促成团结的诚意。嗱，呢段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嘅，啊，点解我而家要用蒋介石呢段再讲一次咧？咁大家睇嘅时候咧，就成件事嗰个脉络就好清楚啦，系嘛？当时佢喺南昌，军队喺南昌，系嘛？占领咗江西啦，已经系嘛？又虏获好多兵器，系嘛？咁佢亦都劝。即係原本就話，哎，不如國民政府進遷嚟南昌啦咁樣，但係鮑羅廷咧就成立咗個武漢政權，係咪？但汪兆銘嗰陣時唔喺中國嘅，個人仲喺法國嘅嚇，咁就揾阿徐謙做主席，係咪？搞個聯席會議，咁然後咧就將黨內最高職權咧擺嗰度，但係蔣介石都仲仍係忍，甚至乎喺12月19日、20日。两次呢个发电报俾武汉，系嘛，就表示支持武汉联席会议嘅决议案，同埋仲要劝当时喺南昌嘅嗰啲中央委员同埋啲国府委员咧，就迁移去武昌，令到呢个三中全会咧可以顺利举行。到呢个三中全会举行之后咧，蒋介石原本咧就喺南昌召开嘅会议里边选咗佢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嘅。之前我哋讲过啦，那个国民党啊改组啊嘛，就南昌同武汉之间就两个中央啊嘛。好啦，佢而家正式承认你武汉嘅中央，自己辞埋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个职务，系嘛？咁就系希望促成团结嘅。啊，呢一段就系个意思就系咁。好啦，跟住睇嗰段，三中全会之后，共产派更加猖獗，武汉中央在共党操纵之下，破坏二中全会中央各部部长不得任用跨党分子之规定。对于二次全会决定。共党交出跨党分子名册及组织两党联席会议等条款都一笔勾销，这个就是在南昌的时候通过的，这个是吧，二中全会。一笔勾销似乎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至此就更加认识，无论与中共或俄共签订什么协定，都是等于废纸，他是完全不履行的。所以当时本党在武汉的工运和农运机构全被跨党分子把持如故，而且只有变本加厉。于是武汉的总工会和各地的农民协会拥有武装，到处造成了赤色恐怖。都市的工商业与乡村的农业在地痞流民劫持威胁之下，亦全部陷入瘫痪之态。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为共党分子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队之间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而且对于江西浙江作战的部队扣发饷械。右翼军要从长江上游调遣部队对江浙去增援作战，也被其阻止。要自我转战东南的国民革命军于绝境， 於是但是我国民革命军右翼军上下一致百折不回，仍能奋勇迈进黑旗完成其所赋以上海南京为目标的作战任务。咁其实呢一段呢又系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嘅，系嘛，不过呢个系一个即系综合嘅叙述，咁大家睇埋文字呢就会比较清楚啲，休息一阵。